朝鲜社会主义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发言人26号发表谈话，表示谴责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利己集团向南朝鲜及其周边地区大量投入核打击手段来疯狂进行比亲战争演习的妄动。发言人说，为了维护民族尊严与和平，就要以全面战争和我们朝鲜式核打击战来坚决应对全面战争和核战争，在反美大决战中取得最后胜利，这是朝鲜军队和全体妇女一致的信念和意志。发言人接着强调，如果美国鬼子胆敢发起挑衅，在我国神圣的领土上迸发出一点星火，那么我们会像上世纪50年代的安英爱和赵玉基英雄那样，毫不犹豫地以身作胆，痛击侵略者和挑衅者，大大显示朝鲜妇女的勇敢精神和气度。美帝豺狼和南朝鲜傀儡利己集团极力策划触犯我国的尊严和主权，破坏我们的幸福生活。他们将切身感到朝鲜妇女的深仇和惩罚的打击是有多么严厉无情的。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体朝鲜妇女都要奋起投入全民族反美抗战，来粉碎侵略元凶、惹泪和平的破坏者、美帝国主义者旨在侵犯我们民族主权和生存权的核战争挑衅阴谋，保证3000里江山的天空永远晴朗蔚蓝。